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中国江城宜昌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抢运了无数人员和物资，保存了大后方建设的有生力量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元气，这些都成了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而宜昌大撤退的指挥者却是一位民营船运公司的实业家，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船王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宜昌大撤退，敬请收听。 1937年底，叶圣陶带着家眷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时没有买到继续前行的船票，无处落脚。他和家人住进了江轮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轮，叶圣陶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秉烛千流顿水崖。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墨鸡山。宜昌依长江北岸而建，站在宜昌中心城区的大虹桥码头，抬头可见对岸江边依次排开的大小六座山峰，其中最高的一峰便是墨鸡山。墨鸡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13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长江轮船上行的终点。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开辟后，宜昌则成为重要的转运港，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成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进入四川。宜昌江边甚至为此专门立了石碑，上写穿船至宜不下行，相船至宜不上驶。这一切都让宜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这个关键的咽喉部位却逐渐开始阻塞。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失利，南京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 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江上游的四川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流迁移的方向。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为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更是被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向西的人流抵达武汉时，队伍中的设备机械多了起来。那是几个月前淞沪会战爆发后，陆续从上海搬迁至武汉的兵工企业和工厂物资。可是还没来得及在武汉松口气，这些企业工厂的老板和员工们又要踏上西迁之路。队伍中还有叶圣陶诗中的故宫古物，这些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早在1933年就开始从北平南迁，陆续抵达南京。南京危急后，这些文物再次上路，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与人流西迁的路线一致，经武汉沿江入川。1937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不得不再次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叶圣陶那样等待七天就能够得船票的已经算是幸运，很多人等上半个月都无法上船。文物鉴定家吴莹一家也在候船的人群中。吴莹的女儿吴来后来在《珍藏文物历难记》一书中这样回忆，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绷紧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波船上挤满着的人群黑压压一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听说就是这样登船，不少人也熬了一两天。幸运地买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后看到的场景是，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显然主城区只有两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早已人满为患。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时，向西涌入宜昌的人流更是达到顶峰。当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县城，流动人口最多时猛增到50万。然而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谁也不知道留给宜昌的抢运时间还有多少。一旦宜昌保不住，难民会遭日军屠戮，物资则很可能落入敌手，大后方的军事工业、民族工业要想重建，难度已经大大增加。位于三峡入口处的宜昌此刻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位相差足足有20米，水位降低后，大量处于深水中的礁石会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不仅航行更加危险，而且稍大点的轮船都无法行驶，大型设备也就根本没法入船。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福的身上。 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幼年家境贫寒，全家仅靠父亲挑买麻布为生。卢作孚小学毕业后便不得已辍学，但渴望知识又聪颖过人的他，不仅自学了数学、英语等，还先后编著了《应用数题心结》等多本教材。在自学过程中，卢作孚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深受影响。1910年，17岁的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和四川的广大群众和罢课学生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可惜，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已经被革命启蒙的卢作孚决定只身前往上海寻求救国真理。沪上之行使得逐渐认识到，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广开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由此形成。为此，卢作孚在四川做过教师，当过记者，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下开展过建设新川南和筹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教育试验。没想到两次教育试验都在红火一阵后，最终因军阀混战无疾而终。挫折再次改变了卢作孚的想法，纷乱的政治无可依凭，如果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仅凭军阀支持来进行社会改革太无保障。他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向实业救国转变。1925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卢作孚和朋友一起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靠着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东挪西凑到8000元资本后，他亲自去上海订购了一艘载重仅70.5吨的潜水铁壳小轮船，开始了民生公司的航运之路。凭借废除买办制、提升服务水平、禁止船工向旅客索要小费等措施，民生公司很快成长为长江航运界的一颗新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川江，外国船只横行，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力量分散的中国轮船公司经营萧条，一个接一个的破产倒闭。面对这种局面，卢作孚深感中国轮船公司只有结束各自为政的现状，化零为整，联合起来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为此，1931年起，卢作孚开始联合合并长江上游的各家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经将大部分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挤出了川江。当时颇具实力的美国捷江公司甚至在与民生公司的竞争中倒闭了。拥有46只轮船的民生公司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龙头，而这些轮船和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也成了1938年10月宜昌的难民和物资入川的希望。46艘轮船中能够在川江行驶的有22艘，民生公司的很多轮船都是为川江量身打造的，马力大，吃水浅。那时很多轮船公司主要走长江中下游，他们的轮船为减少阻力，底部结构是尖的，而民生公司走川江的船底部是平的，这种船吃水比较浅，加上大马力，才能在航道狭窄、滩多水急、暗礁林立的川江行驶。事实上，民生公司的这22艘船几乎是当时中国能够胜任川江运输的全部轮船。除此之外，只有2艘其他中国公司的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然而，即便是这22艘轮船，也差点未能幸免。 几个月前为阻止狄建炎长江西上进犯，国民党军政当局决定沉船阻敌，命令各轮船公司都把船开到武汉下游田家镇附近沉没，以封锁航道。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命令。但是卢作孚深知，能在长江上游航行的船不多，一旦予以凿沉，必将严重损害川江航运。战时的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将无法进行。他坚决要求把民生这批能走川江的船保留下来，经过再三周旋，这批船最终保了下来。1938年8月，国民党军政当局选择用新造的钢筋水泥船沉入江底。船保下来了，卢作孚肩上的担子却一点都没减轻。早在这一年1月，他已经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陆运输事务。卢作孚本身对做官并无兴趣。1926年，四川军阀杨森许诺出每月500大洋的薪酬，请他出任万县市政左办。他丝毫不为所动。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曾请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也被其婉拒。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重任，熟悉长江航运的卢作孚这才接受了任命。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宜昌沦陷前夕。人们听说最多的40天大撤退只是这一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段。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也早已开始了对战时大撤退的准备工作。1937年夏天，卢作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当即放弃了去欧洲的打算，并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那时，卢作孚就意识到储备运输燃料、轮船配件的重要，他动员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力采购，总共购的柴油4000多吨，各种五金钢材2000多吨。后来，宜昌大撤退最紧张的40天中，所需的柴油几乎全都来自这些储备。一边忙着储备运输，一边已开始抢运物资。1937年冬，民生公司调派民源等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六轮担任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六轮担任宜昌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抢运撤退物资12900余吨。急着担任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更是迅速集中船只，召集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以及各航运公司研究抢运办法。而其中最艰难的一役，莫过于1938年10月开始的40天大撤退。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飞抵宜昌。当他来到怀远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看到的是混乱和拥塞。当时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有人掏出手枪威胁要船。时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的林继庸，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访谈中曾经提到，为了杜绝各机关抢船，当时驻宜昌的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甚至下令，凡抢船者予以就地枪决，并且杀数人示警，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如此混乱的秩序，无疑更加剧了运输效率的低下。面对乱局，卢作孚只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说了一句话： 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接着他赶往江边查看沿江两岸遍地堆放着的设备和器材，登上各轮船检查舱位和轮机状况。随后回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轮船的驾引人员和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办法。一夜无眠后，卢作福和工作人员酝酿出了一份紧急运输计划。10月24日早上，他首先向大家表示，有把握在40天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但要求各单位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此话一出，会场上的人都热烈狂呼，有人甚至激动地流泪。卢作福紧接着说，他本人亲自掌控运输计划，分配各个交运单位的运输吨位，各单位根据分到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起运，不重要的另行安排，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放弃。至于什么单位的人员物资何时由何轮船运输，全部由卢作福亲自分配。他还特别强调，各单位人员物资的运转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绝不允许提前加塞，否则挪后装运。不过只是强调运输秩序，40天内还是无法完成如此之大的运输量。卢作福计划中最关键的法宝是三段航行，这个办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来源于民生公司1937年初的创新。1937年初，长江上游遇到了数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江水大落，水位过低，以致中外轮船公司都不得不停航。民生公司行驶川江的船是最多，如果停航几个月，受到的影响将尤其严重。与此同时，1936年刚刚遭遇一次大旱灾的四川也急需省外粮食的救济。为此，卢作福与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并组织一个驾驶考察团前往三峡各险滩进行实地考察，最终研究出了三段航行法，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线分成三段，宜昌至庙河为第一段，这一段河道狭窄，必须用小船行驶，就调120英尺以下的民辐等轮行驶。庙河至万县为第二段，险滩甚多，所以派马力强大的民主等轮行驶。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此段浅滩最多，就安排吃水相对更浅的轮船。如此，每一艘船无法独立完成的宜渝航道，便可以采用不同船只接力航行的方式完成。虽然运输成本高了，但总算是枯水期的交通不致中断。如今，卢作福就将三段航行的经验灵活地用在了宜昌大撤退的计划中。他演示了自己的计划，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需要四天，下水航行需要两天，加上装货卸货，来回一趟至少要一周。为了加速宜昌的人员和物资撤离，可将宜昌与重庆的航道进行分段，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就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紧要的物资则再缩短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甚至只运进三峡及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一来，航程一下子就缩短了一半，甚至一多半。航程最短的船只甚至可以做到朝发夕至，这就大大加快了宜昌的船只周转。而运离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只要进入三峡大门，有了高山峡谷为屏障，也就相对安全了。最初，一些单位和人员并不理解三段航行，但后来亲眼看到船只周转速度加快，都对这个计划越来越信服。就这样，